这个选手在接下来的赛季刚刚开始不久，就早早地负了伤。因此，福格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不过，大卫倒是踢完了本赛季最后的三场比赛，所以我又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般抓住这一线希望，说不定他还会继续留在老特拉福德。说真的，直到赛季的最后一天，我才真正让自己相信他的确是要离开了。那一天正好是曼联自大卫加入以来第五次夺得联赛冠军。在对埃弗顿的比赛当中，曼联以2-1取胜，大卫也有一球进账。不过不知怎么回事，他庆祝自己进球和球队夺冠的方式总显得有些淡漠，似乎他兴趣不大。看起来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完全地沉浸在欢乐中，似乎缺少了些什么。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半和晚上8点半，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即使是现在我回看当时的比赛录像时，我依然能够看出他心不在焉的神情，他那副样子远远没有队友们那么投入。我跟他说过，从那天起我就预感到他要离开曼联了。他说他无法理解，因为在那时甚至他自己都不清楚是否要走。也许这就是一位父亲的直觉吧，不过我的确清楚他下一个赛季不会留在曼联。就在一个星期前，在老特拉福德进行的本赛季最后一场赛事结束以后，大卫将布鲁克林带到球场上。就在几分钟以前，曼联刚刚以4-1战胜对手，大卫也有进球。我看到他先随便踢了踢球，然后脸上挂着一丝微笑，环顾了一下整个体育场。事后看来，我才明白他当时是在跟老特拉福德说再见。可是虽说当时已经到了大卫转会的最后阶段，我仍然说不准他最终会去皇马。此前也有一些小道消息把他跟一项动议联系到一起，那是在冠军联赛第一回合双方战平的时候，不过大卫没有对我提起过。大卫和我从来没有就他与福吉之间的矛盾认真讨论过，一方面我不想抓住他问个不停，因为这样只会让情况更糟；另一方面我知道 他有维多利亚和他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可以商量。此外，我还怀疑他可能不会愿意让我了解事情已经遭到何等境地，因为他不想让我烦恼，他宁愿把这些烦恼全留给自己。这一点我相当了解。其实我永远都会在这里守候着他，如果他需要我的帮助，他知道他只要说出来就可以了。当然他已经是大人了，他能够独自做出这些决定，能够独自应付这些问题。到了赛季结束时，我们又谈了一次话，不过也就这一次。大卫告诉我说，他认为俱乐部不想再让他留下来了，尽管一年之前他们刚刚跟他签了现在的这份合约，但是他们又提出来要重签一份新的，当然新合约里包括了加薪。然而大卫认为他们这么做似乎就是在对他说，签字或者走人，随便怎样都可以。我无法告诉他这个消息是多么伤我的心，我只能对他说，这要看他和维多利亚希望怎样了，他们必须自己做出重大的决定。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很奇怪，我居然跟维多利亚谈到了大卫离开曼联的可能性。有一天我去他们家里，他们俩就坐在厨房间的桌子旁讨论他可能会转会去哪里。我跟维多利亚说，大卫绝无可能留在英国，因为曼联不会把他卖给任何一家可能成为他们在联赛当中夺标的竞争对手的手里。这就已经排除了阿森纳、切尔西、利物浦、纽卡斯尔，所以他还能去哪里呢？只能是欧洲。一开始维多利亚还是搞不明白，不过我向他指出，只需要设想一下，曼联将大卫卖给了切尔西，然后他在老特拉福德连贯他们三粒进球，那么曼联脸面何在？他这才弄懂了。赛季快要结束了，大卫离开的时间也要到了，所以在接到托尼·斯蒂芬斯打来的电话时，我并不感到惊讶。托尼告诉我说，大卫即将与皇马签约。当时大卫正在美国度一个类似于工作的假期，不过高达2500万英镑的转会费似乎很快就谈妥了。我很高兴他转会去了这样一家绿茵豪门。至今我仍然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盛极一时的皇马，他们好像囊括了所有的冠军，他们是整个欧洲最具魅力的球队，而且如今也只有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才真正是他们的对手。要是大卫能够先后为世界上最大的两家俱乐部效力，那么他的履历表看起来一定相当不错。 我认为曼联肯定从大卫身上捞了不少钞票。我对曼联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彼得·肯扬感到特别失望，他现在是在切尔西担任同样的职位。想当初赛季开始以后不久，我在怀特哈特碰到过他一次，那天是曼联与热刺的比赛日，当时我还特地的向他询问了大卫的将来。他再三对我保证说，下个赛季大卫仍将是一名曼联球员。我听了以后打消了所有顾虑，可是后来呢，大卫还是被卖掉了，这真让人难以接受。大卫与福吉间的裂痕实在是太大了，已经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他们之中必须走掉一个，走的人只能是大卫。不过我仍然认为曼联和福吉把大卫逼到一个非走不可的境地，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福吉和大卫两个人都非常固执，一旦他们下定决心，再想让他们做出改变，是想都不要想的事情。大卫依然十分尊敬福格森，而且他永远都会。大卫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这样的球员，福格森绝对是功莫大焉。而福格森之所以能成为这么成功的经理人，大卫也同样功不可没。我坚信再过几年，他们俩都会承认对方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想到福吉想踢走我的儿子，我就忍不住心如刀绞。至今我仍然没有弄明白究竟是谁的错，也不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作为一名曼联球迷，我有一种被抽空的感觉，因为没了大卫，这支球队就不再像以前那么出色了。而作为一名父亲，我又很清楚，大卫只想着能在老特拉福德结束自己的足球生涯。大卫离开的时候，我几乎快崩溃了。我的生命，我的快乐，一直是围绕着曼联旋转的。特别是看到我的儿子为曼联作战的时候，我明白很少有父母能够亲身体验到那种快乐。不过一旦你拥有过这种快乐，可是又突然间被人剥夺了，那剩下的只能是无尽的苦涩和失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的。